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找数真君子啊，自己做一集啦。咁基本上我今日行程咧，除咗自己工作之外都几紧密嘅，因为咧今日有两个论坛咧就喺Now 喺荔枝角个体育馆度录影。咁有好多朋友会出席嘅关系咧，咁尤其是阿陈志文都出席嘅关系咧，咁我梗系要俾面睇下陈志文会唔会踢我啰柚啦。咁点不知啊，真系俾我喺地铁口撞到佢啦。不过佢又踢唔切我啰柚吓，咁下次再踢。咁我因为时间上安排咧，就冇入到会场嘅，因为我第一转去咧就唔知点解喺地铁站突然间撞到个肚，咁我俾阿肚捉住咗之后咧，咁我就同佢一齐走咗去食嘢兼倾偈，因为嗰时系啱啱九西嗰场散档，咁于是咧我就谂住再做少少嘢之后咧就翻去，咁就睇下新东嗰档走唔走到翻去嘅，咁啊点知我去到新东嘅时候咧，咁我发觉去到楼下咧食之唔知点解滚我定咩咧，咁就话俾我听，喂唔得，上面太多人啦，上唔到去啦，要喺呢度咁，咁我喺门口咧等一阵冇人就走鸠咗，咁我冇入到去嘅，问题就系话听翻啲朋友啲 feedback 咧都话即系真系辩论嘅 section 咧其实就好闷嘅，问题就系今日同阿昌昌阿昌昌同阿马如生嚟争得开拖，咁详情大概系点啊？由佢自己喺佢节目自己讲啦。咁啊，但系老实讲，咁啊，马如生都系一个揾食嘅人嚟嘅啫。咁你啊，点讲咧？基本上唔需要对呢啲人大动干戈嘅。佢要做嘢，或者佢要讲啲咩嘢，基本上就系个老细指使噶啦，系个老细叫佢咁做噶啦。咁人哋系份工嚟噶嘛，人哋做咗议员助理做咗几多耐啫，系咪？咁佢唔做，唔系我请佢啊嘛，唔系我养佢啊嘛，吓咁冇人养佢，咁啊点咧？系嘛？咁啊打人工，有就打人工啦，吓佢份人唔系咁臭串嘅啫，算啦。咁点解今日突然间开一集？其实我系想讲两个大问题嘅。第一，基本上而家选举工程就已经白热化㗎啦，咁好多唔同嘅政党呢都喺度冲刺緊啦，日夜街站啦，嗰啲叫神操万年啦，咁应该告急嘅人就告急啦，咁民主党就开始告急，就係话个超区嗰度所有朋友就全投邝俊宇啦，因为唔系邝俊宇就阿周浩鼎㗎啦，咁大家想边个入去呢，咁所以大家要求就係希望大家啲區議嘅票呢就抌落去邝俊宇度。咁問題就係話即係超區呢我就唔評論啦，咁我都唔知投邊個。咁其實今日我最主要想講兩樣嘢嘅，第一，什麼叫選舉工程。咁下一節呢就會講，如果我係廣東嘅選即係廣東嘅選民，又或者如果我係一個人民力量劉家雄嘅支持者，我究竟點樣拉票。咁呢其實好早之前呢，又或者上年都唔係上年，即係我結婚之後呢，其實我答應承我老婆呢，盡量都唔好咁高調參加呢啲活動啊。咁最緊要都唔係我老婆俾壓力我啦，咁我老婆有媽咁啊，佢有親朋戚友咁啊，咁我太高調佢就覺得嘩好似我即係太過 outgoing 咁 outspoken 咁啊，驚我俾人打啦，咁啊可能佢阿媽驚佢女俾人炒啦，咁啊我盡量唔好咁高調啦。咁但係問題昨日臨瞓之前我都係頂唔住頸，咁我就攞起個電話，我就問自己，即係如果我唔可以參與咁多街站嘅，咁究竟我可以點樣幫到我自己心儀嘅候選人呢？咁好多人就諗，喂，選舉工程係咪？咁大家識得落去街站啊，派下傳單啊，揮下手啊，咁諸如此類。四年之前人民力量嘅選舉工程，我覺得係香港係即係做得非常之好。点解做得非常之好唔系人多人少嘅问题，而系我自己好亲身经历，就系话你当你系一个人民力量支持者嘅时候咧，你真系有嗰团火，你真系有个 passion。 咁我 passion 可以令到你有啲咩表现呢，就係话你派传单唔好似同一间茶餐厅派传单咁囉。即係你起码派传单你会望住个街坊同佢挥下手，又或者係真係九下度鞠躬咁派落去。即係无论係我自己身边嘅义工又好，我自己帮人派又好，又或者我见到喺唔同区份嘅兄弟又好，喂佢哋真係好有礼貌㗎喎，係咪？咁导致到上次选举结果就是人民力量嘅成绩非常之好，咁选举工程系其中一样居功至伟嘅嘢咧，即系唔系我居功至伟，系人民力量成个团体嘅功劳啦。咁问题就系话，喂，究竟选举工程除咗街站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咁其实真系有好多方法嘅，即系我自己偏向咧，就相信你自己唔去街站嘅人可以做得更多，因为点解咧？选票有好多种嘅。有啲人有啲叫做 hate vote， 即係譬如我憎 A 候选人，所以我票会投 B， 咁於是我即係好似上四年嘅选举工程咁，黄毓民最兴一样嘢㗎喇，嗰种要否定，以否定为肯定，我否定民主党，所以请你支持人民力量，即係一个非常之清晰嘅 suggestion， 係咪？咁你时值就係民主党啱啱入咗中联办谈判，好多人对民主党呢个 decision都系唔满意嘅。咁你同选民讲就系话，如果你觉得民主党非常之老土，你觉得民主党欺骗选民，又或者民主党唔能够代表你嘅话，咁你不如投俾人民力量啦。咁你於是令到系好多对传统泛民有希望、有期望，但系泛民满足唔到佢要求嘅候选人，真系会转咗过嚟支持人民力量。上次每一区好嘅成绩，啲票都系咁样嚟嘅。咁问题就係话大家知道时势啦，係咪？咁喺九龙东你都冇辦法唔赞黄仁达呢个人啦，係咪？即係佢有啲选举工程，又或者佢表现自己嘅方式係好清楚，唔係咁死咕咕。即係佢个选举工程佢唔一定係淨係落街派单张开咪嗌又或者点点点。即係当然佢会搵适当候选人嚟攻击啦。咁问题就係话佢唔会淨係识攻击一个候选人而自己冇着数 ,ok? 咁而老实讲，即係我今年有睇选举，但系唔系自己参与咁多嘅时候咧，我就唔够胆话我自己系咩专家。但系问题就系话，当你唔系成日落街站嘅一个人，你会更加清楚每一个人喺度做啲咩嘢。即系因为名单太长咧，我就唔想个个都讲，我集中讲几个人喺第二节。咁其实选票有两种，一种叫生票，一种叫死票。咩叫死票呢？即系譬如民主党可能有40个区议员，咁每一区呢，其实佢自己做地区工作呢，都可能有三几百个街坊呢，系佢一吹鸡嗰票就已经喺佢嘅袋里面㗎喇。呢啲叫死票。基本上就真系有个师奶有个婆仔，就喺我住緊嗰座大厦嗰度，边个乜太，你几点再去投边个票啦，又真係乜生，投票未啊，喂，不如你支持边个边个啦。咁但係问题就係嗰啲乜生乜太呢，其实嗰啲人第一唔睇新聞，第二唔理政治。咁边个叫我投，咁边个系我 friend 㗎，咁就 ok 啦，咪支持我 friend 个 friend 啦，咁於是我会投票俾嗰啲人。咁问题就係话呢啲死票你可以点样拉呢？你基本上拉唔到㗎，係咪？咁即係话一台麻雀四个人，陈太叫我投 A，阿黄太叫我投 B， 咁我唔通同自己度下究竟系同阿陈太 friend 啲，又同阿黄太 friend 啲咩？即系好捻难度噶嘛咁样。咁问题就系话呢啲死票，如果拉唔到嘅时候，究竟你拉啲边啲票咧？咁你就算拉生票啦。咁咩叫拉生票咧？咁其实每一个政党或者每一个政团或者每一个候选人咧，都有啲自己忠实 fans 嘅。即系譬如好多听随意门嘅听众，咁佢都系刘墉嘅忠实 fans 啊。咁好多人唔一定佢会赞同人民力量嘅理念，又或者唔会赞同人民力量成个路线嘅。问题就系话，我觉得刘墉系一个非常之 electable 嘅人，我会觉得刘墉呢个人系非常之判断能力强嘅，我觉得佢执行能力非常之强嘅。于是，我支持佢呢个人咯，我唔会理咩党噶。OK， 咁嗰一啲选民基本上嗰票又系。你就算见唔佢投票，佢都系俾你噶啦，系咪？咁嗰啲死票、生票就系话，当你譬如好似上年咁，黄毓民有好多票嘅。第一就自己本身嘅死忠支持者，系咪？第二种票咧就系我头先讲嗰啲啦，即系譬如你真系好唔满意传统泛民佢做嘅嘢嘅，好唔满意泛民佢究竟达唔到你嘅要求嘅，咁你咪可能喂对。一啲立法会候选人有选有咁个要求咯。咁你觉得民主党提供唔到嗰类型候选人俾你，你咪睇下人民力量咯。哦，人民力量原来每区都有一个选举名单嘅。咁你好自然就会投落人民力量嗰度。问题就係话你 你自己会唔会 classify 自己系黄毓民嘅死忠选民啊？你唔捻会噶嘛？你会觉得自己系我判断过嗰件事，我自己对呢件事深思熟虑啦。咁经过我深思熟虑、咀嚼完、思考完出嚟咧，咁我就俾一票，唔知啊边个，又或者我投落去陈大舅嗰度啦。系因为我判断完啊，因为我谂捻完之后，我深思熟虑思考过咧，喂，我呢票就个含金量非常之高啦。咁系好多呢啲人嘅，因为香港人。喂，你要 superiority 啊嘛，你要觉得自己超然过人啊嘛，咁你梗系要有好捻多理由啦。咁问题就系话作呢理由边个最叻啫？黄毓民最叻啦，系嘛？过去几年我哋听得少咩？咁问题就系话过去几年我哋听嗰啲嘢都还算系言之有物。喂，你睇下今年叶普成嘅支持者嗰啲，屌你老尾，嗰啲边系说话嚟嘅咧？今日又无捻端端。拉着咗阿蔡奇，咁当然唔系我拉着蔡奇啦。问题就系话蔡奇单嘢竟然可以推到上报纸，我都唔明白。咁啊，话说陈云喺佢 Facebook 嗰度咧，就话佢自己有份争取拉到呢、這个二次创作嘅版权条例。喂，屌你呢啲嘢！喂，唔系蔡奇喺度睇文件做啊 man 文，唔系立法会嗰班猪，你哋话嘅猪，帮你喺度拉布，唔系有咁多 backup。去同啲版权持有人又或者同苏锦良倾，喂，边有咁多 amendment 出咗嚟？仲有啲 amendment， 喂，你估真係个人就唔理啲 amendment， 一味想拉到佢㗎？喂，我话俾你听，80%嘅网民佢都係支持㗎，支持作出修订。咁嗰啲修订係咩？咁有啲可能係 fair use 啦，有啲可能係提啲即係第啲嘅 amendment 啦。喂，咁嗰啲嘢使唔使律师做㗎呢？咁你个律师团队都要有人 lead 噶，咁蔡奇 lead 咗呢个律师团队，佢做咗好多相关嘅研究工作，佢抄咗好多书，睇咗好耐文件，咁我唔肯令你陈云系嘛，冇一个政党够胆死唔 call 蔡奇或 call 建战嘅，咁你个人都唔 call， 你净系觉得自己陈云大师打咗个电话俾边个，哦，于是呢样嘢就拉死咗啦，佢嘅居功自伟，我屌你老尾真系，喂，真系兴嘅呢啲嘢。咁我蔡奇抵唔住颈啦，咪驳嘴啦，咁啊驳嘴咁就上报纸啦。啊，咁你基本上有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系收到某一方面嘅消息，又或者睇到某一啲消息咧，先决定自己投票俾边个嘅。OK， 咁但系我今年即系官府咁多嘅候选人咧，好多人都喺度 sell 紧自己有啲乜嘢好，有啲咩唔好。但系其实老老实实，喂，好多系作文嚟嘅啫。喂，我成日讲一样嘢。喂，大佬，而家系比政纲，啲政纲唔系作文比赛，你写啲嘢要 feasible。我而家唔系问你会做啲咩嘢？喂，个捻个都话俾我听，香港有民主，佢会帮香港人争取啲乜？佢话俾我听，哇，你投捻咗你入去，你即刻就香港会变天啊，觉得民主会到来啦，系嘛？喂，但系问题你入到议会，你知唔知有啲咩可以做嘅咧？实际上，咁我今日头先翻到嚟屋企嘅时候，我有少少时间咪上网咯。咁其实神武辉唔系成日喺 Facebook 出现嘅，咁但系你知人有光环啊嘛，有多 fans 啊嘛。咁咪见到佢个 post 就啱啱出咗啦。咁基本上都系帮罗冠聪拉票啦。咁咪拉票就唔得嘅。问题就系话你有时间嘅，你上下神生个Facebook 你睇下。喂，我唔觉得嗰啲咁嘅理由足以令到我改变我选择去投俾佢咯。你唔好同我讲究竟罗冠聪有几后生，又或者佢同刘小丽有咩相似，又或者雨伞运动带俾香港人啲乜嘢？喂 ，sorry， 喂，呢个光环咧，其实消化晒噶啦，已经大家消费晒，消化完就消化晒啦，大家唔好再讲嗰啲旧嘢啦，攞出嚟。咁问题就系话。你系要话俾我听有啲乜嘢罗冠聪做得到而其他候选人做唔到，最重要系呢一点，你讲唔到俾我听嘛？你唔好话俾我听，喂呢、這个后生仔如何如何，佢几咁有干劲，佢又点点点，佢曾几何时咧就雨伞运动嘅时候咧就点点点。喂 ，sorry， 入到议事会嘅议事厅，你想唔想象得到罗冠聪即系一个乖乖学生咁嘅样，佢会拍台拍定闹啲官啊？唔系好似啦，即系我唔敢话俾人听，喂佢唔得，又或者完全唔系一类咁嘅人。问题就系话佢同刘家雄，你觉得边个做呢样嘢好啲咧？咁我觉得刘家雄点比都比好啲系嘛？喂，佢系兜口兜面俾黄毓民叫食屎噶大佬，唔系佢叫黄毓民食屎噶大佬，佢起码都有吉水做呢样嘢啊。罗冠聪你见佢烂咩？我唔系好觉啦，系咪？有啲嘢你唔单止你。要有嗰个魄力去做， 你要有专业嘅知识先可以做。即系刘墉俾好多人嗰个印象就系话佢尤其是一啲同金融有关嘅条例啊，又或者对一啲宏观嘅政府嘅理财哲学啊，其实佢有好多 idea 嘅，系嘛？包括周永新推出全民退保嘅方案啊，其实有好多嘢系周永新采纳咗佢嘅建议。问题就系话，我任凭你其他候选人点样勤力都好，佢系咪有呢个专业嘅知识可以度一条数出嚟，系唔使大家供之余？是可以 sustainable, 呢个钱是可以养活一啲有需要嘅人，係咪？又或者全世界都可以有一个among嘅钱，喺个老咗嘅时候，喺个生活上面有啲财政嘅资助。喂，呢样嘢好紧要喎。你识同唔识唔係话听日辩论呢条议案喎，今日返去坐书。喂 ,sorry, 佢有啲嘢坐唔理㗎喎，係咪？点样信我都信一个专业人士㗎嘛，大佬。唔讲呢样嘢。好啦，究竟每一个 decision 点样做？刘墉是一个有 track record 的人，人民力量你告诉我过去四年有哪个 decision 是错的？喂，其实我非常之同意他们讲的，善意呢在这四年无论是不是加入那个什么真普联讨不讨论，是不是大家商量的方案去到哪，大家出来的方案是怎样，谈些什么东西，同不同哪个谈，哪个同哪个反台，究竟应该跟哪个开拖，喂，所有这些 decision 哪个做的呢？大多数都是刘墉想的。咁你话俾我听，刘墉嘅判断能力系咪好好啊？你系咪要一个人有呢咁嘅政治触觉，佢先阅读到呢啲嘢呢？唔系一腔热诚，你话俾你听你得，因为你后生，因为你觉得立法会太多老人家啦，咁投俾个后生仔咧，你就觉得个所有嘢都耳目一新啦。咁你话俾我听，你投咗个游慧晶入去，又可以点？我唔明啊，我真系唔明。我当你游慧晶系一个有 integrity 嘅人，我当你游慧晶完全唔系叶普成嗰啲冇 integrity 嘅人。你话俾我听，你可以做啲咩嘢？你是换件衫企上张台度扫场咯。咁问题就係话议会系一个有议会規則嘅地方。喺过去两三届都系曾玉成做主席呢两三届。佢都尚且会非常之跟足议事程序，有啲乜嘢做得，有啲乜嘢唔做得。嚟緊呢四年就冇曾玉成㗎喇。即系换句说话，说佢可以更加老土咁剪你布啦，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咁赶人出去啦。咁我问你呢啲咁所谓叫做激进嘅肢体冲突啊，又或者所谓一啲比较破格啲嘅方法咧，佢搞唔搞你出去呢？你去到最后搞完一场大龙凤，咁点啊？你同黄仁达喺门口煲烟啊？你冇捻嘢可以做喎、啊，你又系。咁你话俾我听，你啲咁后生嘅人有啲乜嘢 uniqueness 真系可以？哇！投完你之后，俾一班新嘅气象，我入去个议会度啊，唔可能噶、啊，大佬。好啦，咁讲咗咁多关于刘墉，佢同有咩人唔同呢？你就开始去谂下，如果你去负责呢个选举工程，又或者你系有心支持刘家雄呢一个候选人嘅话，你会点样做？问题就系话 ，OK， 你选择你落去街站，你去派传单，咁当然啦，系咪？你如果街站都唔捻见人咧，就好似今日有朋友同我讲啊，喂，原来边个都好捻懒噶，去街站又唔捻落，佢唔系排第二，佢排第一，屌佢都好捻懒噶，又或者咧，佢啲街站甩皮甩骨噶，吓问人问嘢，佢十问九唔知啊，唔识答啊咁样，喂，你识唔识做呢啲嘢？你都要做街站，因为人哋要觉得你街站有人，你觉得人哋觉得你有个势，人哋觉得你有机会赢。你有权去俾即系你有权去争个最后一席，你先会值得投票俾你㗎，系咪先？咁你街站要去啦，问题就係话 ,ok, 咁有啲人去唔到街站，佢要返工，有啲人觉得熱系咪，又或者有啲人真係去唔到街站，咁讲可以点？其实我觉得呢啲人更加可以喺屋企系做更加多嘅嘢，例如系咩嘢呢？拉票好简单讲一样嘢，而家你去拉嘅系拉生票，唔系拉死票。即系好坦白讲，你唔系上 Facebook 度同啲 friend 度喺度围路，你唔系一齐笑下黄仁达咁样，又或者笑下教主咁，跟住诶好嘢，我哋一齐食宵夜咯。喂，冇呢啲歌仔唱噶，你实际上你有冇试过去真系同一个 Facebook 会来往开嘅人？你真系问佢你究竟嗰次选举你会准备投边个啦？嗱，上次我真系做过啲咁嘅嘢啦。嗰个人大家识嘅，即系行走咧，有个女仔叫 Cherry 咧，系嘛？即系其实佢系我朋友嚟嘅，我介绍佢阿 B 哥俾佢识嘅，系咪？即系呢个女仔就曾几何时试过半夜三更打俾我，喂，点解你会觉得阿边个值得投，而边个觉得唔好？我同佢喺个电话度拗咗成个钟， 大哥，呢啲时间你系咪要嘥咧？问题就系话，喂，呢、这、一个钟唔系你围炉围翻嚟嘅，你唔可能同佢，喂，因为我同你大家都系反王系嘛，又或者我执起个电话同阿枪枪咁样，几捻多嘢倾咧？头先喺茶餐厅。唔系嗰种情况，人哋会真会问你点解呢个候选人比嗰个候选人好，咁你识得答啦。咁所以点解琴晚我抵唔住颈就系话半夜三更隔起身写一篇咁嘅嘢，你试下用你自己嘅角度，你试下用你自己嘅睇法去写一啲你关于你支持嘅候选人俾你嘅感觉。系嘛？即系我非常之多谢BT， 亦都回应咗我呢个行动啦，系嘛？佢亦都写咗一啲刘墉俾佢嘅感觉，即系我觉得呢啲真系帮到个 campaign 嘅嘢。你起码就系话，就算唔系你一个咁识得去组织自己谂完嘅嘢写翻低嘅人都好，你睇下 BT 写乜啦。即系 BT 讲嘅嘢同我基本上啲 point 系冇重叠嘅。你唔系会背，你睇咗五六个 point， 你都噏得出两个啩？你当你噏得出两个 point sell 人嘅时候，喂 ，sorry， 我 sell 唔到何秀兰俾我亲朋戚友，因为我一个都谂唔谂到。咁啊 ，Terence 讲得啱啊。咁啊，何秀兰除咗入女厕之外，有咩刘墉我做唔到咧？咁揿错掣咯。咁当捻然啦，揿错掣咁捻高难度嘅嘢，已经啲嘢贴捻实晒。哇，跟住边度有个锁匙扣贴捻住个掣咧？佢都有本事揿错嘅。咁呢个就何秀兰啦。唔系话佢好定唔好，但系。我谂香港人都值得选一个更加有智慧、更加 smart 嘅人入去嘛。所以点解我一段时间之前我提过，如果我系人民力量嘅候选人，即系我净系 sell 一个字啫，我唔需要同你传统泛民去开拖，又或者同你所谓叫激进派开拖，大家每日就喺度泼屎水，我话你收共产党钱，你话我收共产党钱，我唔需要搞嗰样嘢嘅。泛民系应该即系传统泛民系应该有佢支持嘅人 ，OK。咁问题就係话呢个世界庸才啲人支持㗎。我识佢咁我支持佢囉。係庸才我都支持。点到个叶宝成。係咪先鸠人我係唔会支持。讲大话冇诚信嘅人我係唔撚会支持㗎。但係庸才我会支持。因为我支持咗十年。因为我识佢 ,ok。咁你区梯係白鸽咁你冇计啦係咪你焗住支持佢啦。咁你白鸽一出嚟选就成条名单七八个跟住喺后面嘅个个都系地区朋友嚟嘅。但啲地区朋友从来都系选六七五啊咁样四啊咁三都入唔到喎。咁但因为你个区头系你个朋友咁你就支持佢啦係咪庸才系有人支持嘅。但系问题人民力量支持嘅系咩候选人呢系一个比其他人优胜嘅候选人嘛。所以你系唔需要同泛民去开拖㗎 ,ok? 你系需要证明佢话俾人听刘家雄比一般传统嘅泛民候选人有咩优胜嘅地方人哋就会掰你个票。好啦讲返你点样去向你嘅朋友介绍刘家雄呢个候选人琴日我文章写得好清楚嗰唔系文章嗰系一个 status 嘅啫。你试下諗下刘墉有啲咩好太多啦系咪系咪即系时间我唔想嘥喺我写过嘢上面。你试下搵下 BT 个 post, 你试下搵下我个 post, 又或者搵下喺随意门入面大家 discussion, 你试下自己同又或者自己身边倾开嘅朋友你试下做啲 brainstorming, 究竟有啲乜嘢可以 brainstorm 到系刘墉嘅优点。是咪写落去大家集思广益睇完大家咪明囉。咁你咪有子弹同人拗囉。你咪有子弹同人拗点解罗冠聪唔值得赢呢个美籍而刘家雄值得赢呢个美籍。你系咪为个大局为个 whole picture 做咗一件事呀你唔一定要喺街度日晒雨淋派传单。即嗰啲人即嗰啲嘢系有啲人系做得比我好呢起码我觉得系咪我呢啲人企喺多西游哥痛啊，咁我要搵嘢坐低，我觉得自己好捻蓝血啊，咁所以我唔制啦，系咪？咁所以可以做嘅，我尽量希望试下做。咁譬如琴日我就抵唔住手啦，咁啊写咗刘墉啦。咁大家可以做嘅嘢就系话，咁你会唔会写下快必咧？又或者你会唔会写下慢必咧？喂，有好多嘢你亲身同嗰个候选人接触过，你又有好多同佢接触嘅过往嘅事，系会证明到。佢喺你心目中系一个咩人？而你系可以用呢啲优点 convince 你身边嘅人嗰一区嘅选民投嗰一票支持你心目中人民力量候选人。呢个系你坐喺屋企可以做嘅。冇打一个电话会系嘥嘅。就算你觉得你朋友呢一刻唔会投票俾刘家雄我唔知下届选唔选㗎你知道呢个世界嘅嘢系咪 ?never say never。问题就系、是 你有勇气同佢讲，锻炼一次自己嘅口才，又或者真系试下接触一啲同自己思想唔同嘅人，嗰、那个先系真真正正值得参与选举嘅地方。唔系话我鍾意同班朋友围路，唔系话我鍾意同班朋友倾我哋相同嘅观点，我哋一齐倾完我自己支持嘅嘢好开心。即系 well 嗰个系一个嗰个系一个 experience， 但系呢一样嘢唔会改变世界。你调翻转头，你试下接触下一啲同你思想相对唔同嘅人，你谂佢究竟点解佢个谂死之字个何秀兰？你谂下佢啊！你话唔定你会吸收到一啲嘢，原来有啲优点，原来刘墉都有嘅，咁点解唔可以用嗰个优点嚟 convince 朋友支持刘墉，唔系何秀兰呢？呢一样嘢先紧要啊嘛，系嘛？